锵锵三人行，哎，义军，我觉得今天我有雄风了。 对， 就因为我旁边大地， 对， 大地一来， 蓬荜生辉，对，有气场，见过大地，见过大地， 见过大地， 久仰久仰。 哎，你刚才还跟我说你是大地的粉丝是吗？ 我自从看了上一次那两集以后，马上就路转粉了。 啊，对， 我说你从来不看球，怎么就原来是看了《锵锵三人行》里的大地路转粉了？大地完全可以入进军综艺圈，是不是？ 而且特别，我今天就刚才短短的就几分钟，咱们在棚里，我还发现，哎，他还特别害羞，不容易，就是大地的内心。 你漂亮的女生就害羞了， 哎呀，真会说话。 哎，这样女生就看着你更可爱。 对对 对, 对， 他们就是以蹂躏我们为乐。但是大地，今天我们要蹂躏蹂躏你了啊！ 嗯， 咱们讲球，每次我都要事先跟观众讲一下我。很喜欢，但我确实是不懂，所以呢，就是你们要记住一句话，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大弟，我们一度关于里皮，这个里皮，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这家一夜之间啊，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啊，这算是这个老教练啊，银狐里皮国家队的主教练了啊，而且算是临危换将，临危受命这么一种感觉。有人说他将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是对不起。看看看，哎，这签约，你注意后边这个蔡振华啊，这个签约呢是在广州签约，在恒大所在广州签约。然后你再看这个，哦，你看有反响了，当年就是恒大出钱找的郎平嘛。你看郎平就说呀，我想到三年多前我得到恒大集团支持当女排主教练，这一次恒大又对中国足球事业做了贡献。 嗯， 哎，恒大也是锵锵三人行的冠名赞助商。都来了，都来了。 好， 刘国梁说，但是刘国梁这话我觉得有点阴啊。一代传奇教练是否能化腐朽为神奇？哎，再看一下，说谁腐朽呢啊？当然这是网友的创作。起来，下一场接着输，然后再看这个。他们都是一般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摇的球员，他们依然坚持自我，一场不胜。看见这个有点尴尬吗？ 嗯， 大弟， 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痛吧，感觉，因为毕竟其实我是这个行业的从事者。 嗯， 我也希望这个中国足球能够早日的腾飞，那我们坐在这里谈，可能会更自如一些。 哎，那我问你，你要不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队里的，就是已经在场外的人，有时候他会不会有一种幸灾乐祸？就是哎，当年你们都骂我，现在看看这帮孙子。 我觉得肯定会有，但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毕竟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 啊， 对吧？我这个行业从事了这么多年，跟这个行业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好起来，尤其现在国家这么重视，而且这个现在好的这个春天，说足球的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不就说冬天到了吗？ 我指的春天就是说很多的政策，就很多的这些投入，包括这些参与的人数，其实是真的是春天来了。但是呢，成绩现在可能，现在有所下滑，就是其实也就这几场， 在春眠是吧？ 对， 春天来了正好睡觉。 哎，但是这个这次说的很神秘啊， 嗯， 就是说，你先说上一次咱们聊的时候，高洪波突然宣布，这他不干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想说一下，这个涛哥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录的这个时间这个点都不对。上一次我们录在打乌兹别克之前， 对， 这一次我们在谈里皮，刚好他10月28号，也就是后天，在北京要开新闻发布会。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 你先给发布点内幕。 没有，我们其实知道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 哎，就是说，你看他说话都外交辞令了。我听说这个还有说高洪波是吧？辞职。也是这个整个这个大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在几天之内就给传到外界耳朵里，就感觉几天之内光机就里皮就谈妥了，签约了。后来才知道呢，人恒大是解除了 对 跟里皮的合同，就是说恒大让出来了这个主教练，而且听说蔡振华在西安 密会吗？ 密会许家印， 有西安事变。 哎，然后说许家印当场拍板，他出大头，甚至我听到的说每年薪嘛1450万欧元是属于许家印这头出的，另外那500多万欧元是可能是国家出的，这些消息有谱吗？ 我相信记者报出来这个他应该是差不多吧。 你觉得贵不贵？全世界最高的了， 以前是第二高，现在最高了。 我想在这里先声明一下啊，我是很尊敬李皮先生的，因为在我们这个 行业，你也不是代表蔡建华先生的， 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像李皮先生取得的这个成就，包括这个福格森，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祖师爷辈的。我们作为一个后生的晚辈去评价他，我觉得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 对，就事论事，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国就是花这么多钱请他，到底是意欲何为？我觉得如果要只是因为这个世界杯外围赛还有六场，如果要单单只为了这六场，我觉得花这么大钱，花这么大的价钱去请里皮，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值。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是以后，我觉得作为这个领导，他考虑的肯定要比我们考虑的更远。其实包括现在我看到了有些规划球员的问题，包括可能利用里皮的影响力，包括给队员带来这些信心，包括去和一些外交的手段去申请这个所谓的世界杯主办权，我觉得这都是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只是 附加值，附加值很高。其实我特别理解他刚刚就是就那个不断讲他是这一个行业的人的感觉。 对， 因为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其实整个因为在里面的人感觉真跟我不一样，他们那种荣耀感是一体的，这个我能相信。就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他是祖师爷级别的人嘛，就好像说你某一个对吧，你这个行业的就是神一样的人来了，那你说你能讲什么？但是我也特别关心，就是神一样的人能接地气吗？就是这祖师爷来教下面差几个，就是您说的差几个级别都不敢评价的人，你说这个接轨方面有问题吗？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里皮叫银狐，就说他的这个智慧啊，我觉得真是让人这个猥琐叹观。其实他选择的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的。 怎么说？ 因为现在对于他来说，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六场比赛， 对， 这六场就是全赢了，你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说小组出线。他来了以后其实是没有压力的，就说这几年对他来说是没有压力的，因为对一个主教练来说，成绩的压力那是就摆在明面上的，那是最大的。那成绩不好，你肯定那就要面临着各种的这种压力。 我听说这次签约都没有给他提出要打进十二强这种，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他没有压力的话，他就可以放开手脚的去把整个国家队的这种梯队的建设，我觉得能够整合起来。为什么说叫银狐呢？而且现在我看到这个他把整个恒大的这个体系啊都搬到这个国家队来，他可以直接面对一线的领导，他中间省去了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隔层，那他做起事来可能按照他的思维去做，可能会更快更直接。有时候足球就是这样，信息时代，你可能更快的去解决办法，他需要什么，他想要做什么，能够更快给到他，他可能改变的会更快。就包括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下一场11月15号这场我们在主场对卡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很有优势的，在昆明，里皮的到来我相信会给这些队员带来信心，因为这种世界杯冠军的教练来了，你想这些队员，而且他可能会以恒大的班底为主。 哎，咱们这个都不懂哈，就是很多好奇外行，比如像你们比赛有一个大教练在外边，在那个更衣室里啊，在场外，就是他现场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啊？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家都看过这个打仗，这种大将军往那一站，其实你说他指挥是有方，但是这种他的底子在，就是他的气场往那一站就能镇得住你，就其实很多时候教练他需要这种底气的。 哦，那你觉得他的技战术水平能不能虽然没有这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11月几号这个比赛当中，他现场他的这种运筹帷幄能有可能让中国队之上？ 他是战术方面很强是吧？ 我觉得是全方面的。你想他已经68岁了，经历过这么多将近上千场的执教的这种比赛了，你说他什么样的经历没有见过？我觉得战术是肯定有所改变，包括队员，其实我觉得打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其实很多的队员从心理上都已经就是说在往下走了。其实那场比赛输完叙利亚以后，我觉得对乌兹别克这场比赛就是很难再去取胜。 但是这时候里皮来了，就像打了一种一个强心剂一样， 对， 对不对？其实我们对现在，中国的这些球迷啊，包括媒体，其实就对我们进入十二强小组能够出现，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打出我们的气势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人说输人不输阵，这方面这个里皮，你看网友们对里皮都有这样的这个看法了，说里皮是一位传奇教练。曾经执教一支谁也打不过的球队，如今他来到中国再次执教一支谁也打不过的球队然后说世界级难题即将破解，一流教练加末流球员等于什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但是呢有个网友的这个调侃，这大地倒是可以讲讲，咱们他关联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这个网友说什么呢？说这个中国男足专治各种教练不服对，哎，这个队员和这个大教练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您说的就是更衣室的问题嘛， 哎， 对，就是更衣室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好在什么？中国没有这些大牌球员呀，而且其实所谓这些大牌，可能对于里皮来说，你说他没带过这些什么齐达内啊、卡瓦朗罗呀，对吧？费拉拉呀，这些大牌他都带过，内德雷德呀，那你想，这些都是拿过世界足球先生的。所以说我觉得任何的球员就是到了他的这个手底下，我觉得都会像一只小绵羊 一样。哎，但是你就说咱们说运动员都讲这个更衣室里的话题，就是发生矛盾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就是说比如说球队在顺的时候没有问题，可以掩盖很多问题，比如说在赢球，但是在输球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波澜。 你比如说，你有没有碰见过？好比说，上半场输球了，花家中场休息，在更衣室里，有没有球员跟教练就干起来的这种情况？ 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 哇，那不是很不愉快？ 对啊，这时候如果就是教练压不住这球员，那可能这教练就要下课。 那你靠什么压呢？是靠本事压，还是靠气场压？ 这个其实，哎， 这个我就是说，我觉得是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方法。 你比如说，你给我介绍一下这名教练都有什么方法？ 你像福格森这种，那就是绝对的权威，他就是吹风机。进了休息室里，比如说上半场这个不好了，他就啊就一顿。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贝克汉姆那个事件，对吧？他那个眼角开了，就是福格森就中场休息，上半场他对这个贝克汉姆的表现不太满意，就是啪一脚踢起来的那个足球鞋那个钉子，啪直接砸到了贝克汉姆的眼睛，就是轰了一下。 哎，中国队这更衣室里有打过架吧？肯定有了，我听说过。 应该肯定也会有， 就是 因为你想，就是说在这个更衣室里面，就是尤其是中场的时候，就十五分钟，当时你在踢着九十分钟下来的时候，你的心跳都还没有完全缓下来，你的大脑都是属于无氧，都是这种特别亢奋的时候，你肯定会不会心平气和的这种去说，肯定大家就是说你一句我一句，再碰到两个人这种性情比较刚烈的，那可能就，哎。对吧，你的责任，他的责任，尤其是在输球的时候 啊，就在更衣室里就会说你他太臭了，都会说这种。 有的会，但是有时候就要看教练的这个执教的艺术， 执教艺术，镇压的艺术。 所以他还是不光是就是说他本身球技高，他带的队好，而且要怎么跟大家去交流。 对，你像穆里尼奥，他就是和队员关系处的就是比较好。就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 哎，对，你讲。 没有，我只想知道外国教练带中国队员能行吗？就是说这种有没有这个就是水土不服啊各方面。 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翻译，就翻译就是说起到的作用太大了。就说因为什么？比如说你说中文，他说英文，如果翻译他能够把中文和英文就是说跟你对解，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十五分钟的时间，那可能去掉什么休息啊，这个绑脚换脚，可能教练说的话可能就五分钟，这五分钟的时间，你作为翻译来说要简要明了的告诉队员，快速传达信息，让队员能够了解主教练下半场需要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说里皮啊，他不是不了解中国呀，那他有这个成绩啊，中超啊，亚冠呢、哎，你觉得他是不是能创造奇迹啊？他真给中国队弄一个拔高的，好家伙！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来呢，你要说就是说让后面六场全赢，那对他来说，我相信大家都不太可能的。也不说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几率是很少很少的。 就是你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教练换个教练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实我说的是六场比赛，因为后面还有六场比赛。 对， 其实我看到的就是说是未来，因为他是签了应该是三年合同， 对， 他是未来，我觉得就是国家队这个体系，你比如说是从国少国青到国奥到国家队，把这些体系他能够完整的这种打通，我觉得这就是他，那我觉得再多就值了。或者他是把青训，比如说他把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青训能够哎搬到中国来，让我们中国能够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基础建设啊，跟世界先进的国家还是差得很远。 是， 那我觉得花再多钱都是值的。 对，您说到这个，我想问，现在不是就你刚才说这个里皮来的时间点就特别好，各种这个盘算，我听上去我觉得是恒大很厉害，就是这是一个是生意人的这个思维方式，这个布局是很厉害的。现在中国在外头买这个，就是买这个球队十个了吧都，他们在干什么呀？花那么多钱买这些球队，对我们中国足球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呀？ 对，就说我刚才不说了吗，中国队是唯一金钱不能动摇的队。 这个说的其实是我也一直就是深有感触，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在花这么多钱，现在请了你像里皮国家队俱乐部队，请了这个佩莱格里尼华夏幸福， 对， 包括这个曼萨诺，包括这个什么马加特，还有埃里克森这些名教，花了这么多年请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提高球队的成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年轻教练，就是说让年轻教练跟着这些世界名帅去学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真正的财富是要留给我们自己的。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跟里皮有过接触， 嗯， 打过什么叫教学比赛 ？教学比赛。 当时你对他留下的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一个老人， 说话很和 蔼，而且就是说你看着就是说他是就像一。看着就像一座佛一样， 是 吧？哎，给人感觉，你像我们那次是2014年，当时是跟他们打了一场教学比赛，在他那个广州的丽水，他当时因为是中学期嘛，国家队有比赛，他剩下了外援，还有一些没进入国家队的队员，我们当时是从深圳过去跟他们打了一场教学比赛。那场比赛我们是小胜2-1， 你俩里皮赢了。 不，但是他们 没找你啊。 但是他们当时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教学比赛嘛，这个水分就很 对。但是我是想你当时比如说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对他的这个排兵布阵指挥艺术有什么留下什么印象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说能够把一切东西都能够在预测到自己的脑海，就是说他因为他经历的比赛场次太多，就说他执教可能将近上千场了，他什么样的这个比赛的这种场景他都在脑海里了，你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他有预案的，他有对策的。你像我们可能就不行，要突然遇到这个，因为你没有遇到过，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经历，他的经验。 但是这次就是，你是之前跟他谈啊，报纸上都登了，他一直拒绝的，他不来的。 对 对。 哎，但是这次不知道怎么着，突然间风云突变，和中国人就说儿子搞经济有什么破产了， 对，民间八卦， 老爹得帮儿子还债啊，好像2000万。2亿啊，一年两， 对， 差不多吧， 2000万欧元， 一年2亿的人民币啊，这家伙。 其实你说贵吗？ 啊？ 现在中超的外援，像这个买来的顶级的外援，可能都得3000-4000万欧元， 一年 转会费，转会费 啊，转会费。所以中国真是不缺钱了， 市场大呀，还是说中国人爱看足球吧？而且到外头，我还刚刚说，就是说他们到外头买了很多这个足球俱乐部，这也赚了，这多少钱呢？天哪，10多个都买来了，就以前是那个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买，现在都赶紧跑卖掉了，就中国人全部接手。 对，你觉得里皮就是为什么那几个什么瓜迪奥拉呀什么，他们都不愿意来中国呢？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在一线嘛。对吧，还是在一线，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教练他是想要证明自己， 嗯， 必须要在这个顶级联赛当中一线的这种，你比如说像英超啊、德甲、西甲这种去证明自己，你像里皮他不用证明自己了。 哦，对，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他2013年来到这个中国以后，在恒大拿了这些东西，其实他和恒大的这个关系，包括对中国的这种情感，他还是有的，所以他这次他也愿意回来，而且我之前也说了，他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的，他选的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他能证明中国队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刚才说、哎、 对，正好就相当于一场比赛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出现了，而上半场输得一败涂地，对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那你觉得很多行业都有这个，说是这个上岁数的这个，因为足球它也是要与时俱进嘛，会不会有老化的问题？就太老的足球教练，难道说他的这个观念，这个我不知道足球行列论不论这个？ 应该也会有，但是呢，他要跟就说，其实你作为他们外界，虽然说里皮他可能已经68岁了，但是他像一个大脑一样，其实你看他身边的助手， 哦，他一个大的团队， 对，他有可能10个人甚至20个人，他会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他自己去分析什么是他需要的，什么是他不需要的。 那这么说，这2000万欧元是给他一个人的， 所以说这个应该 是他一个团队， 应该是团队，我是这么认为。但是呢，要等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完以后，我们才能知道。 是的，就看许老板有多大方，是吧？ 对，问有看有没有记者问这么细碎的问题，这钱到底给谁啊？这会计拿多少钱？小翻译拿多少钱？ 还有纳税呢？ 我想问， 对，谁交税啊？ 上税吗？在中国？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以税后的 了吧，都 是吗？下一集我请蔡建华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来谈一谈。哎，大弟，不过咱还是谈足球。你作为真是在绿茵场上拼搏过的这中国球员，你对于中国教练和世界级的外国教练，你觉得差别在哪儿？ 我觉得就是首先一个是接受这个信息，因为国外的教练他可能在一线，我们现在可能是在二线。或者甚至是三线，对，可能是缺乏这个战术的这种理念。其实在中国来说，我 比如说你能举个例子吗？就是说，哎，平常从来没听中国教练这么说过，怕来了一个世界级的教练，哎，一刻就传授给你一种新的意识。 你比如说像现在世界上这些流行的这种打法，其实都是从欧洲出来的，就最流行的，它最快的这种打法，包括它的这个阵型，包括它对这个整个大局观。我们为什么说老说战术大师呢？其实足球场上到了最后，那就是可能一个人的位置有变化，可能就会激活整个全队，他就像一颗棋子一样。 哦， 对，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但是你觉得他给你这么一点，球员就当时能够领会吗？ 那你分什么样的球员了？顶级的球员，你肯定你一说他就会明白。有时候你不用说，他在场上，其实为什么说足球无语言，肢体语言就可以交流了？为什么？其实它是通的，在场上我们不用说，可能大家都知道我该传到哪，他该跑到哪，这个就是顶级球员。 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中国队悟性就这么差呢？ 我觉得还是跟从小的这个接受这个足球的这个理念有关系。其实我是亲身经历过，我们小时候其实踢球，就是说大家在码头边啊，就是或者是土场就扔两个球啊，大家就踢了。从小进入专业队。你其实真正到了16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接受这种职业队的这种熏陶了。就说启蒙的教练也很重要，给你讲这些战术。在国外，很小的孩子，他从11岁、12岁可能就接受这些欧洲一线队这些理念了。他可能身体不行，技术也没达到，但是你给他传授这种知识，这种技战术的知识。 这个视野，这个 意识不一样。 对他，你说他一年两年，他随着这种时间推移，他8年10年，等他到了18岁20岁以后，他自然而然形成这种战术体系了。 哦，这还真的是。 对，我就其实我昨天在看这个里皮，我就想到一个人，原来就上海有个教练叫徐根宝嘛，他比里皮大个4岁吧，他就是他以前也是在国内的很多都已经打到就是什么都能够赢，后来他不是最他前几年带了一帮小孩，就有100个小孩躲去那个崇明岛上做了一个这个基地嘛，他说像他这个模式，他说就教小孩，然后呢每一个省就搞一个，他说能把中国足球给弄起来。 你看现在其实他也出来了一些人嘛，那个崇明岛其实当时我也去过 啊， 他确实是那时候还是很偏，我是08年的时候去的，就去当时他带着东亚还跟他们打了一场比赛，当时的那时候吴磊啊、张琳芃啊，他都是小孩啊，包括蔡慧康，但是现在已经成了国家队的栋梁。 哎，对， 就是，但是你看，你说这个国家队，他们当年讲，就说米卢的那个时候，据说他们说啊，说米卢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男足能够达到亚洲强队的这个一流水准。他说，但是现在的里皮呢，说这个中国男足已经在亚洲排到2、3流的这个水准，说这个他们两个人的条件就不一样。 确实，因为当时米卢来的时候呢，可能条件没有这么好，就是说钱呀，这个。后勤工作， 对， 但是当时他手里有人有兵，因为当时的那些队员都是前面留下来的。 现在呢，就是说里皮来了，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后备力量，但是他手里的兵可能没有米卢当时那么强。 我听有人他们提说，他会不会召回政治？ 我觉得应该会的。 哦，他有他特别认可的， 因为政治，对，因为政治当时他在很大的时候，政治就